你对我别痴呆，有期望被爱，何妨为我开更改。你与我又似多障碍，令我都差不多想放开。仍最爱你，却没法可替代，期望你这双手缓缓张开，让我托腮，令我意外，共你数载，谁希望不精彩？若要放开，是个意外。问你，问你，问你该不该？如果这只是爱，却又令我悲哀。Tell me, baby， 如果这只是爱，我又多尽苦海。将你过去及将来，怀念是悲哀，但你说分开，我与你再没将来，若你决心想。